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加六，五永气，六五玩家。 嚟到2月14日啊，先祝大家情人节咧，有情人的话就甜甜蜜蜜。 系， 就算冇情人都唔紧要，最紧要系开开心心吓。 系，同埋喺呢个时候咧，即系而家好多年青人都唔单止系同情人过啊，约埋成班 friend 出嚟，又可以有个藉口聚下啫。 系会咁咩？ 会啊，我真系身边有啲单身嘅朋友咧，你都知道你到呢个年纪啊吓，如果你再喺呢啲大时大节留喺屋企咧，斩俾屋企人话喂你。做咩今日都唔出去玩啊？约下人都好啊嘛。唉，唔好烦啦，不如约埋成班出去食个大团圆嘅情人节套餐。 咁我谂首先要视乎翻你自己身边系唔系有好多单身嘅朋友啦。因为我身边嗰啲朋友咧，通常去到呢啲大时大节啊，就算真系话好多时间冇咩节目都好咧，都会病埋嘅。因为真系佢身边冇乜边几个系单身，有拍拖嗰堆啊，或者系结婚嗰啲更加唔使。讲啦，已经有即系另一半有着落噶啦，跟住喺个 WhatsApp 群组嗰度咧发个信息出嚟话啊，今晚大家有冇兴趣一齐食餐饭啊？啲自讨没趣啊，预咗冇人理噶啦，大佬、啊。 喂，咁你哋全部有家室就梗系唔同讲法啦。但系即系我唔知啊，啲男士咧其实系前几日已经开始头痕噶啦嘛。特别今年呢个情人节就唔系周末咧，就更加烦，因为有啲女士咧就话喂，男朋友唔该你要识做啊吓，即系不论你夜晚带我去几名贵嘅餐厅。送我几名贵嘅礼物都好，我翻工嘅时候咧都希望收到扎花。喂，嗱，真系有噶，你知唔知咁啱咧？最近网上面有个就系话，花店嘅职员啦，就开翻个贴文，就怀疑嗰个女士咧系特登想订翻扎花俾自己， 系， 咁就营咗一个咧有追求者啦，同埋有爱人嘅呢一种做法啦。咁我唔知道乌嘉伦你呢个情人节之前，有冇呢一个咁样嘅烦恼？ 我不嬲都会做呢件事嘅啊，不过可能 系 以往真系比较少留意啦，因为可能做落活之前咧，我同你都比较少接触。就算你话买一扎花之后咧，你亲自攞去佢公司楼下接佢送俾佢啊，同你搵人送到佢公司亦都唔同噶。嗱，你唔好以为话哇，有啲男仔情人节买一扎花，跟住等佢收工之后，企喺楼下痴痴的等啊，咁佢会开心，真系唔一定嘅。实际上面，我真系见过有一啲嘅女仔朋友，佢有投诉嘅，投诉就系话咁搞错啊！你咁贵订扎花翻嚟，又系啲咩名牌子咧，咩咩 B 嗰啲， 又唔知边度攞翻嚟嘅温室玫瑰啊， 系啦 嗰啲啊嘛。 最紧要个牌子大家识啊嘛，你咁样样等人哋收晒工，你先至揸住嗰扎花喺我公司楼下等，有咩人睇到啫？真系投诉 楼下个保安叔叔咯，唔俾 佢话，咪系咯话，佢话我就系想你订嗰扎花，系想我公司嘅人见到啊， 想等大家都知道我有几幸福啊嘛，所以一定要送嚟我台头，仲要大大只字写埋我个名。 嗱，不过嗱，虽然系唔系幸福咧，都系其次。我发现点解头先阿你奎有讲啦，即系有一啲嘅女士啊，可能会喺情人节二次啊，自己订一扎花俾自己啊嘛。有时又除咗即系咪晒幸福咧吓咁之外啊。仲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佢最怕就系咩咧？就系、是、当你冇花收嘅时候咧，即系边嗰啲人系咁问就，咦冇花嘅你，唔系啊嘛？ 喂，嗱呢啲系好办公室文化嘅啫，即系我哋公司咁啊，不嬲都好似唔多讲有，咁就真系冇呢个压力。 你唔系、啊，但系你听日翻工嘅时候会唔会有人送花俾你啊？ 哇，我都期待紧，我根据往年嘅经验都应该难啲。 你已经习以为常，你冇出声话要咩？ 我而家同你讲啦，乌嘉伦应该仲订得切嘅。 好啊，你悭啲啊。 喂，你谂下今日情人节，我第一个见到嘅就系你、啊。 我见我有鼻水咧，跟住我搓几张纸巾摆喺台头嘛。 喂，唔得啊，俾诚意啦，好唔好？ 张张皆辛苦，仲唔够诚意啊？鼻水唔多噶啦，已经大佬啊，真系。 喂，搞错你，喂，唔系话咩？你新即系你情人节啊，你送花都要讲花语啊，点会送啲白色嘅花俾我啊？你梗系送啲烈焰嘅红玫瑰，象征住你对我几热情嘅爱啊嘛。 有冇啊？ 啊？我想知道， 唔系咩？ 要有先得噶，花语系要表达到个意思啫嘛，系咪先？唔系，但系嗱，真系你咁样讲嘅嘢真系好有趣。 嗯， 因为到情人节咧，通常都系咧女士要求男士咧，尤其是喺香港啊，就 是、 要做啲乜嘢嘢啊 ，book 台食饭啊，安排啲咩节目啊，礼物就唔少得噶啦，花啊、首饰啊，总之咧，男士就要喺呢一个日子入面咧，就无所不用其极吓、啊，就系、是、出尽办法，就系务求要自己嘅另一半开心。 系 调翻转咧，嗱，读书嗰阵时我都觉得喺情人节呢个日子咧，女仔系会好花心思嘅。 嗯， 但系尤其出嚟做嘢之后咧，即系我发现好多女士都唔系好做嘢咯。我唔知你 唔系对住你啫嘛？ 唔系、啊，我真系觉得情人节真系 出到嚟做嘢仲骚你咩？胡家乐， 但系真系、啊、你唔觉咩？一到情人节嘅时候，好少女仔再会话花心思去为男仔刻意准备做啲咩？ 嗱，我就系例外，我系会特登花心思嘅，同埋我系会准备朱古力嘅。即系我觉得呢一种咧系一个仪式感嚟嘅。 系 去到2月14咧，你就要送出呢一个象征住情人节。朱古力啦，俾你一啲心意。 真系好啦，你又呃一件嘅饰物翻嚟啊，呃一扎花啊， 呃 一间名贵嘅晚餐。 喂， 跟住咧就系、是、送上自己 DIY 定即系买翻嚟嗰啲咧，求其唔知咩几廿蚊嗰啲咁一盒朱古力。 我唔准你咁讲，你知唔知几花时间啊？特别我想讲今年咧，即系要同大家分享。我唔知即系虽然而家呢一个时候去准备咧，都有啲迟噶啦。但系咧，过去几日，其实我自己咧行咗好多铺头，我发觉咧，唔知系咪撞正新年啊？嗰、那个情人节嗰啲懒人包咧，真系少咗好多。 你睇下买咩懒人包啊！救命！ 我个懒人包的意思俾大家认即系、容易啲了解。 但唔系喎，你过去几日系搵懒人包嚟喺度，你话你唔系为咗节目去搵噶嘛？ 梗唔系啦，我真系自己去搵噶。但我发觉真系好难搵啊！同埋即系我所讲嗰种懒人包咧，如果大家有准备过都会知嘅，就系、是、一个好似box set 咁样啦。咁一盒你就买到翻嚟噶啦，咁佢通常会话俾你听，入边有可能白朱古力，黑朱古力，跟住再加啲可能一系就整朱古力棒啊，即系可能有啲好似白力滋咁样嘅饼干条啦。咁你好簡單融咗佢咧，就可以整到一啲你想要嘅情人節禮物啦。 佢嗰啲朱古力係點整嘅咧？好簡單嘅咋，整融佢，跟住點啊？雪花硬佢。 你估容易啊？你知唔知每年啊，我都起碼花成個鐘準備呢一份禮物。 最慘嘅咩咧？就係個男士收到之後咧，跟住佢好期待話：你試下食啊，好唔好食啊？明明擺落口就冇咩特別嘅，要扮到哇咁冇味嘅 B B。 唔係你知唔知我即係過去啦，我準備咗咁多年嘅經驗。 即係難交嗰啲戲。 唔系，所以我就即系衷心俾个忠告大家。虽然大家都好想趁住呢一个日子表达你嘅心意啦，但系过多嘅话咧，你嘅另一半都会有少少吃不消嘅。因为我开头嗰几年咧，试过就系买自己准备材料，即系朱古力砖又额外买啦，一啲可能果仁又额外买啦。咁你梗系唔想嘥噶啦，梗系想整晒佢噶啦。一整晒佢之后咧，咁你嘅另一半一收到。啊！咁我系咪而家要食晒佢噶？ 咁佢就好辛苦噶， 系啊，即系相对个保鲜时间 系啊，一定啦， 系短啲嘅。同埋你都知噶啦，即系你送得嘢俾人，人哋梗系想喺你面前话俾你听，我食晒啦，好好味啊，多谢你。咁但系咧，即系到日子耐咗啦，大家可以交心啦，讲翻啲真说话嘅时候就话唔使准备咁多啦，心意嚟嘅啫，够就够。咁所以咧。近几年我都转向去买嗰啲就系精美嘅礼盒同埋 简易包，唔好搞美化个名。头先懒人包咪讲得几轻松。 你睇唔起我啲心意啊？冇家乐， 绝对冇啲咁嘅事啦。转头翻嚟讲下啦，即系阿 Nicole 精心炮制出嚟嘅朱古力，究竟系耗消佢几多嘅时间，同埋个过程系点？转头翻嚟剖析下。好啦，休息前呢就阿 Nicole 有讲起啊，情人节佢好花心思㗎，整朱古力俾另一半食嘅。 我要为表我嘅爱意啦，同埋我嘅热情。 就四出去搜寻咩呀，懒人包啊。 错啦， 诚意可嘉，即係 精美而简单嘅制作。 合合完都觉得有啲 有啲心虚。我讲完之后都咪拉拉咳咳咁样讲到， 我都噏唔出。 因为大家平时都叫开懒人包，忽然之间又谂个好名俾佢，真系有啲难搞。 系精美而又表达爱意嘅情意绵绵礼物盒。 不过即系认真嘅，好多时候咧，男仔食咧真系唔知道你点样整嘅，即系有时候咧，你话花好多心思去整啊，即系真系噶嘛，你整朱古力嗱。坦白讲，简单有简单嘅做法，复杂亦都可以复杂得好紧要。 系啊， 咁嗱，有啲女仔我曾经见过， 突然之间笑到咁， 因为嗰个女仔佢嗰个猛疹样咧，忽然之间喺个脑海入边浮现，做乜个猛疹咧？佢就系话佢花咗好多心机时间。去搜罗唔同嘅材料啦，又整个过程又好复杂嘅、又话唔知又要点样整同啲朱古力啊，又要唔知点样调嗰啲味道啊，又要整一个唔知点样嘅模啊，雪翻硬佢出嚟，总之又花咗好多心思，最后屘又唔知点样加啲唔同嘅材料咧， 同埋加啲热情入去， 令到佢即系装饰，总之成件事咧出嚟嘅感觉佢好靓啊，觉得好满意啊，咁、但系咧个男仔收到之后咧， 系咪你嚟先，胡嘉 伦？唔系啊。好似牛嚼牡丹咁样啊，即系求其掉落口之后食完之后，哇几好味、啊！哇，真系嬲到咧！佢话：哇，你完全系食唔到咧！佢原本心目中期待住就话，你应该感受到我嘅爱同埋我无限嘅温柔噶嘛。咁我就喺度谂啦，喂，如果我系个男仔，我食嘅时候，我要点样演绎俾你感受到我食得出你嘅爱同埋温柔咧？即系喂，对个男仔嚟讲都好考功夫噶嘛呢一单嘢。 所以你要慢慢去品尝咯，然后将你嗰种嘅你感受到嗰种爱意啊，由内到外，由外到翻内咁样表现出嚟咯。你冇睇喜剧之王咩？而家 系 你冇演员嘅素质咩？ 啤啡都系演员， 你唔准咁噶。喂，但系咧，真系唔系话咩？可能男仔咧收到啲朱古力，或者你哋少准备咧，你真系唔明白有啲女仔去准备呢啲朱古力系落咗几多心机，特别咧。其实朱古力啊，有啲好简单嘅做法啦，就係、是、买啲煮食用嘅黑朱古力、白朱古力，咁、用啲暖水坐住佢呢，咁佢咪会溶囉。咁、溶咗之后你就可以随意摆唔同嘅帽啦，你即係你鍾意心形有心形，你鍾意红嘅有红咁样，咁就全部摆咗入去，咁你等佢擎返啦，硬净返啦，咁你就成粒攞返出嚟。 头先我咪讲咗一个做法，就 成为一个好靓嘅朱古力。咁当然啦，有心思嘅就会喺上高再加啲可能糖啊，即系闪灵灵嗰啲糖啊，又或者心形嘅糖咁样，再做一啲装饰啦。但系咧，另一种嘅好有心机嘅做法咧，我曾经都有尝试过嘅。但我发觉真系太花心机，同埋咧，真系你用咁多嘅心机整完之后咧，嗰、那个时间嘅成本咧系太高啦，而嗰个效益系太低，因为佢真系会牛嚼牡丹咁样食咗佢。咁就系整一啲软朱古力啊，唔知有冇听过？ 软朱古力啊？ 系啦，软朱古力。咁其实而家有时候你喺坊间都会见到嘅，就系嗰啲 truffle 咧，即系松露朱古力，你咪食落口会好似即溶。咁其实点样可以做到嗰个效果呢，就係佢哋会加啲忌廉，然后可能加啲奶呀、牛油呀、咁然后再将个朱古力去扣返气，再雪返硬咁样。 即係总之个过程都係 扣多咗啲嘢嘅， 又整返硬 嘅。咁最后当然都係嗰啲加返啲糖落去，就整啲 decoration 呀、画返个心心呀咁样啦。咁呢一个呢就係难啲嘅做法。咁但近年呢，我真係开始搵到一片天啊，就 系 用啲现成嘅嘢，再加啲朱古力落去，食嗰个咧又食得好开心，整嗰个咧又觉得好容易。 咩叫现成嘅嘢啊？ 就系、是、咧，我之前咪话买嗰啲，唉，都系索性话去懒人包啦。嗰啲懒人包咧，即系我曾经好中意啦，就系、是、佢会有一啲可能心形嘅饼底。就已经现成㗎啦，即係嗰盒懒人包入面呢已经有个现成嘅心形饼底，你幻想好似蛋挞咁样，入面呢就已经有个现成嘅蛋挞底，咁佢係心形嘅，咁、然后入面呢再包咗一啲细细包嘅朱古力俾你啦，即係你溶咗佢你就倒落嗰个心形挞度， 就成个一个朱古力挞啦， 係啦，咁但係望落去呢你就有个挞嘛，係咪先，係与众不同㗎。你知唔知，我要讲个故事俾你听 啊， 我曾经有一年就买过这个朱古力塔的懒人包啦。咁、然后你都知道2月14前一两日你就要整好呢嚿嘢㗎啦。咁当时呢我作为一个非常之孝顺又非常之贤淑嘅女朋友呢係諗住整埋一个手制嘅银包俾佢嘅。 係。其实是咪孤寒啫，其实。 梗系唔系啦，嗰时好兴玩嗰啲皮噶嘛，你知唔知啊？即系好难噶，话俾大家听。 嗰时好兴玩皮啊，定系你好兴玩男朋友啊？ 哥， 话你起痰都紧要。 咪就系咯，搞到我突然之间挫一挫到气，泄咗喺度真气。唔系啊，因为嗰时咧兴做嗰啲手制皮夹，咁我就整一个真系嗰啲银包俾佢。我整咗半个月噶啦，虽然我每日都系用少少时间啦吓。 呢啲嘢唔系用时间嚟衡量嘅，我想 话。我都有天分噶，唔准你咁讲。 跟住咧， 咁但系当然你已经揼到啲手指又痛啊，上下左右全部啲邻居都投诉你噶啦。然后呢是呢即是阿妈又话你点解唔瞓啊咁样。咁然后你14号即係梗係赶工㗎啦。咁13号打嚟喂你瞓得未啊未瞓啊咁样。咁佢即係醒水啦唔继续问你做乜嘢唔瞓觉咁样啦。咁佢就哦好啦咁我瞓先㗎喇喎薄咁样。咁我继续喺度揼啦。咁当然揼到最后我发觉哎个银包。整唔切㗎啦咁我就留返做生日禮物咁我就遲啲先送咁就轉過去攞返個懶人包出嚟喂點都整個朱古力送俾佢同埋寫張卡啦咁樣。咁、結果呢我就整咗頭先講嗰個心形塔底嘅朱古力塔俾佢啦。咁然後佢當然第二日一收到嘅時候就學你話齋要展現出佢好欣賞同埋覺得好好味嘅嗰種情感。佢就嘩真係好好味啊。 即係個演繹係由內到外係返返去外。 然後佢好細聲咁問咗一句啊你琴晚咁夜瞓就係因為要焗埋呢個塔底啊。 睇唔出喎。 咁我梗係話係啊咁樣。唔通你同佢講話你有個驚喜嘅禮物不過未整得切啊你原諒我。咁我梗係話啊係啊咁我輕輕大過。點不知第二日呢佢一起身就同我講啊其實呢你嗰個塔係咪賣㗎我見呢成個 Facebook 啲人呢都係食緊呢個塔。跟住我就好啦原来呢啲懒人包呢都真係好容易撞嘅。不过唔紧要啦即係争着个心意嘅啫整咗俾佢。咁你嗰下就真係笑到口都打埋啦。好彩你问一问我啫咁啦。 乐活玩家转头返嚟继续。 你又点会估得到啊情人节系发挥大家创意嘅时间呢因为刚才我哋又讲到啦真系情人节其中一个啊可以话系主角嘅食材啊、就系朱古力啊。咁因为真系情人节同埋朱古力相当不配啊。 同埋其实真系唔知系咪啲广告呢太洗脑啊。大家都会觉得呢个时候呢系要食粒朱古力先迎接嘅。即系以前我细个呢我屋企人系会特登买啲独立包装嘅朱古力仔呢话俾我返去派俾啲同学㗎。 咪系会㗎因为一个即系传统嚟㗎嘛好似话、我嗰时候喺美国读书都系㗎。即是一去到情人节的时候呢就算对方是不是对你有意思都好有些真的很 popular 的同学仔尤其是女仔那些呢好懂做的。即是他是基本上。 派 粮是不是是啊即是派粮全级的同学都给粒朱古力你这样。咁当然你发现如果是有意中人的话要送给一个喜欢的人的话他零零舍舍会花心思整一个的朱古力给他啦。咁通常你知道即是送一朱古力的话是一个表白的举动来的嘛。即是意思是我代表住某一啲嘢噶嘛，有某啲嘅象徵意義噶嘛， 同埋即系你會睇得出嗰個主次之分嘅，即系普通嗰啲可能你就揀粒一兩粒嗰啲好細粒嘅，但系如果你真係喜歡嗰個心意嘅對象咧，你嗰個朱古力你係會花好多心思去畫啦，加好多唔同嘅裝飾落去嘅。 係咁，但係頭先我哋講到啦，即係因為 Nicole 真係一個好有創意嘅人嚟噶，咁咧佢係能夠將朱古力玩到出神入化。 喂，你知唔知？唔系讲咩？即系大家以为朱古力呢一样嘢咧系好容易啦，但系其实你要整得好咧都系好难的。 有几难啫？你整溶佢，算翻硬，个味道本身就唔关你事。 好难嘅，你知唔知？我试过一年咧系。 停唔翻啊！ 系 我后屘揾下，即系我后屘揾咗好多唔同人嘅讲法咧，就系原来你溶朱古力嘅时候咧，你系唔可以加水入去噶。如果你加咗水入去咧，或者例如你个碗未抹干，你就倒啲朱古力粒落去咧，谂住溶咗佢，系会停翻噶。所以如果大家即系而家准备紧嘅话咧，留意你个碗一定要干嘅。咁我嗰一年咧真系好失望，你知唔知等咗成晚，你都谂住唉，终于搞掂啦，可以上床瞓觉，第二朝就起身攞翻佢入袋就送得俾人啊嘛。哇，点解仲系成劈浆咁样嘅？原来就系前一晚唔知边一个步骤出错，可能加咗啲水落去，咁所以就成盘和晒啦。咁你嗰招咧真系抌心口嘅，最后系要买翻啲现成嘅朱古力食俾人。咁但系我真系觉得情人节系要食朱古力先有嗰个感觉。咁所以今年咧，其实我就系趁住呢个新年假期啦，我都有谂过啊，系咪要买翻嗰啲懒人包咧，准备一下。哇！但真系揾唔到喎，我行极都揾唔到喎。平时我去开嗰啲铺头咧，好简单，即系可能四五十蚊咧，已经有一盒，咁佢就包晒所有啲一次即弃用嘅模具啦，即系嗰啲心形啊嗰啲，然后入边有埋晒啲小份量嘅朱古力啦，咁对方又唔使食咁多啦，我又唔使做咁多啦，咁然后今年系揾唔翻呢一啲咁嘅盒，所以咧我就要钻研其他方法啦， 点咧？ 就系钻研到其他方法咧，我就见到网上面有一个非常之好嘅食谱，我真系要同大家分享。佢就话咧，嗱过年大家都收埋唔少嘅礼盒啦，咁啊，其中 听到惊啦，开始 你又 年糕啊， 朱古力萝卜糕咁样，大家有冇兴趣试 啊？加朱古力落去，大家都听到都有啲汗颜啊，真系 咩汗颜啊？呢个叫破格同埋 fusion 咗， 你唔好送俾我，我咧好难忘咧，情人节。 唔系因为咧，佢就系话其实我就系谂啊，正啊，因为新年你收到好多曲奇礼盒。又或者一啲可能好啲嘅，就係、是、蝴蝶酥禮盒， 就真係轉做朱古力曲奇，朱古力真係咁樣樣啊！ 真係咁樣啊！我諗住整噶啦，陣間。 哇！你真係好多時間喎、啊，好充裕喎、 啊。因為咧，真係因為今年買唔到呢啲懶人包咧，所以我 都唔使去到，你都唔使去到當日嘅凌晨時間先至嚟整啊！喂，今日整啦，翻屋企。 唔係，呢啲我係手扣咗好耐。然后咧揾极都揾唔到啊，咁我就要真系去揾啲烘焙铺头买朱古力翻嚟啦。咁然后我发觉哇，啲烘焙铺头嘅朱古力咧都非常之多样嘅，有即系平时大家如果有中意朱古力迷咧，你都会见到噶啦。咩几多 percent 嘅朱古力啊？即系嗰个甜度同埋可可豆嗰个比例啦。咁呢一个已经大家会认识，然后我见到一个咧就叫做面条温朱古力，咁我就唔知咩嚟嘅，我就喺度即系蠢蠢地咁问阿石头婆啦，咩嚟噶？ 咩叫面条温朱古力啊？ 系啦， 面条温咯。 你知唔知佢真系咁答我啊？佢话我都唔系好知道， 写咗 你等我阿女翻嚟，咁我就即刻问翻另一个好朋友阿谷朋友啦，上网搵一搵啦。咁原来咧面条温朱古力咧就因为佢嗰、那个那个油脂嗰个成分有啲唔同啊，咁。所以呢佢相对地就唔需要话控制溶朱古力嗰个热度 係 非常之高要求嘅。 係因为我之前都试过整一啲朱古力，咁如果有啲人呢真係鍾意做朱古力嘅话，甚至乎佢自己会用呢一个可可油同埋啲可可粉自己 mix 㗎嘛，去调配㗎嘛。咁有啲人呢如果你要煮溶嗰个嘅可可油呢，佢用嘅温度係不能够太高嘅。 係呀，因为佢如果太高，唔知係咪会凝结返定唔知出嚟个样呢就唔会令立立。就唔靓嘅， 我当你知先啦， 系咪 啊？你讲得好好啊！ 我准备朱古力多过你噶， 我煮 嗱你啊嘛，我整朱古力多过你食朱古力。 平时我买朱古力砖啊，整溶晒啊，同我讲啊，唔知会唔会凝固咧？ 因为真系嘅，如果你平时咧用例如超级市场啊，或者嗰啲便利店咧，嗰啲普通食用朱古力嘅巴咧，或者朱古力粒咧，你用嗰啲朱古力溶咗佢。再去倒返落個模度呢， 那些是不会给到个令立立的效果来的。 嗯。 你一定要用食用朱古力出来呢，你才会有个令立立的效果。即是你出来才会发光的。是啦，所以我都特登去烘焙铺找回这些朱古力。然后呢我就因为太怕失败了，所以我就特登揀买这个面条温朱古力来整。 哦、 所以我都希望我会成功，都不会失败的了我想。 又在博呢，应该三更半夜呢另一半打电话来的时候，咦 ,BB 怎么咁夜都未瞓呢？哎，唔好问啦。 其实就懒。我同嘉伦录緊节目㗎嘛。 其实就懒，次次都未起手整，明明可以早啲啲整㗎啦。不过真係啦，如果你话整溶嗰个朱古力呢，咁当然就唔懒啦。不过加落去嗰一样嘢上面呢係有技巧，如果唔係就火太细菌布㗎啦。 係。 即係基本上好似任何嘢都係求其加啲朱古力入喺面之后放微波炉叮咁样。 唔係，我就係、是、我就係因为呢今年冇嗰啲懒人包呢，我就係收购咗嗰啲红色嘅糖啊。心形的糖牌啊，咁我就谂住黐落去嘅。咁你都知道蝴蝶酥本身都有个心形样啊，我本身有谂过搵啲普通曲奇嘅，即系你朱古力面嘅曲奇，朱古力脆皮曲奇都好似 OK 啊，系咪先？咁但系谂谂话唔系，蝴蝶酥好似仲啱数，成个心样咁样，你成个饮咗朱古力，然后贴翻啲啊心心嘅糖落去，都见得下人啦、啊，又唔使成嚿都系朱古力咁滞。 系，咁你预计谂住整几多俾你嘅另一半食咧？我想问下。 嗱，我咧今日就首购咗一包咧，而家嗰啲连锁面包铺嗰啲嘅蝴蝶酥。 系。 咁我谂大约入边有八至十九个。 哦。O K 啦， 系咪先？ 都 O K 嘅。 O K 系嘛？ 祝你好运啊！祝你男朋友都好运啊！ 嗱，我一定会送够九嚿嘅，长长久久嘛，啱意头， 真系高兴啦！ 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好，翻翻嚟啦！今晚咧就又试食喎。 系啊，因为咧事关就系呢个新年期间，你都知道有好多亲朋戚友嘅聚会啦。咁、我有个亲戚咧就听到我哋上次试迪鸡精，然后佢就话：喂，我都有啲正嘢俾你哋试下。佢就话佢喺台湾带翻嚟嘅，好多人专程去买呢一啲叫做古早味嘅传统小吃。 哇！就系、是、有时候咧，身边啲朋友啊、亲戚啊，喂，我都有啲好嘢俾你试下、啊。一听到呢一句就惊啊！哇，真系咪好嘢嚟噶？你知因为有时候见话有啲人中意试嘢嘅话咧，好似俾你极品挑战咁样噶嘛。 系啊， 咩都俾你试噶嘛。 一系试啲最辣嘅薯片啦，咩十八禁薯片辣到你个胃痛啊，去小便都觉得唔舒服嗰种。 咁头先你就讲话呢啲咩台湾咩古早味嘅小吃啊？ 系啦， 系咁咩古早味啊？ 我就系想问下你知唔知咧？其实你真系唔知嘅。 我真系唔知喎。 嗱，话说咧，我第一次接触呢个字咧，就系买胡椒饼嘅时候。咁所以我开头就以为咧，系咪个胡椒个胡字拆开咗就叫古早味咁样啦？咁原来咧揾翻系。个意思啦，其实大约就系家乡传统味咁解。咁、其实因为系闽南话咧，佢哋嗰个古早味咧就系、是、近嗰个意思啊。咁所以而家台湾，如果大家去台湾旅行咧，见到咩古早味小吃、古早味小吃， 即系其实系家乡味 系啦 小食。 系啦， 咁即系咩嚟咧？我以为听你讲完古早味之后，我以为即系而家都系唔知呢个咩小吃嚟。咁、你而家攞出嚟啦？ 系啦，呢一个咧就系、是、杏仁条啊。其实因为咧， 佢、明明写住杏仁酥三个字 咯。 你边个杏仁条？ 你一嘢攞住咗。 我啱啱见你攞出嚟杏仁酥啊！ 杏仁酥系啦，因为咧，其实呢间铺头咁佢就 老字号嚟噶。 都老字号嘅，咁佢平时有啲花生糖嗰啲啦，咁就大家都试过，咁佢特登攞嗰个杏仁酥过嚟就俾我哋试，因为咧而家望落去佢个杏仁酥嗰、那个。用嘅果仁咧，就同一般一圆粒杏仁有啲唔同嘅，佢系偏向似杏仁片多一啲嘅。 系 咁，而且系真空包装，我相信都保持住佢嗰个香脆嘅程度嘅。咁啊，乌嘉伦俾你试下食 啦。嗱，咁啊，讲一讲佢咧呢一个杏仁酥入边有嘅成分咧，就有呢个杏仁、麦芽、白芝麻、蔗糖啊。咁啊，我见佢嗰个热量，喂。 都唔少㗎喎。每100克都564大卡㗎喎。 梗係啦，恭喜你加肥屋润啦。 係啊， 特登攞嚟同你拜个年，虽然上个星期都拜咗个年啦。 喂，但係嗱，认真嘅望落去个样呢吸引喎、哦、，OK 喎、哦， 梗係啦，真係特登搭飛機翻嚟㗎，因為咧， 特登搭飛機翻嚟， 係啊， 係你個親戚搭飛機翻嚟，定係狂人收搭飛機翻嚟， 兩樣一齊啦， 佢自己買機票相機嘅， 兩樣一齊啦，因為咧，其實我自己好中意食呢類型嘅花生糖啊，嗰啲咁樣嘅零食嘅， 停到㗎真係，係 啊，同埋我好中意佢香脆嘅口感，咁但係咧，即係你試食下先。你睇下佢系咪同平时食嗰啲有啲？ 你有冇食过啊？ 我未食过啊！ 你攞狗啊！ 喂，好啊好啊，唔好客 气啊 ！Cheers！ 哇，好香，好香杏仁味喎、 啊，系嘛？ 同埋你呢一个咧，嗱，因为嗱，我啱啱就系想同你讲，佢咧因为。剛才Nico有講過佢係用嗰啲杏仁片啊，之後再靠一啲我諗係糖啦，就即係黐埋啦。咁、所以呢基本上佢係幾碎啊，嗰啲麥芽糖呢、之類咁樣，將嗰啲嘅杏仁片就黐咗落去成為一嚿酥。咁而你淨係攞出嚟呢一個袋攞出嚟已經係容易碎濕濕㗎啦。 成 哇話口未完說時遲那時快，你係搞到一袋都係你死啊你。一陣間你抹咗佢啊。 但系咧， 而家食啊， 食落咧真系松脆嘅，同埋嗱，因为我感觉上咧，佢个糖即系嗰啲糖浆嘅份量比较少啊，好多嗰啲杏仁啊，所以成嚿咧系松脆嘅。头先咧，你咪读嗰个成分嘅、有少少即系我嗱、我哋讲咗成晚朱古力啦，我哋可以讲下啲糖。其实咧，糖都几特别嘅。头先你咪提到呢个成分入面有个麦芽糖，然后再加蔗糖嘅。好、多时候咧，整呢啲咁嘅花生糖，网上边有啲教学咧。就话将啲白砂糖啦加水，然后再加糖浆煮溶佢、煮到咁上下温度啦，咁就可以捞埋啲花生啊，捞埋你想要嘅果仁咧，就可以成形做一啲脆糖啦。咁但系咧，好多人就话要做到呢一啲咁松脆嘅效果咧，其实系要煮到去大约160度左右。咁啊，点解要加啲麦芽糖？又或者有啲网上食谱教咧，要加啲糖浆入去咧，其实就系希望将嗰、那个糖啊，即系糖加水煮到滚嘅时候咧，就唔会成为一个结晶体，而系咧呢一啲你食到嘅脆糖。因为如果你谂下咧，我哋中国咪有种食物叫做反沙糊嘅、其实都系白砂糖加水，然后摆落个镬度兜兜兜兜兜，兜到咁上下，倒啲芋头落去再兜，咁、那个芋头面咧咪会有一层白色嘅，好似糖咁样包实咗嘅。如果你唔加糖浆咧，你就可能会出现嗰个效果㗎啦。咁、所以点解好多网上面食谱呢都话要加入一啲例如呢一个方法啦，就係加入麦芽糖啦。有啲人就话加入糖浆啦，即係平时你如果食 pancake 嗰种糖浆啦，其实就係帮助你嗰个糖浆呢唔会咁容易结晶、而且个口感呢可以松脆一啲嘅。 哇咁啊头先喺阿Nico讲嘢一大抽嘢嘅过程面、我已经怼完嗰个杏仁酥啦。喂认真喎呢一个。系食到停唔到口系列之一嚟嘅，我系真系唔系讲笑啦。因为咧，首先摆落口食嘅时候咧，咁、首先松化啦，一摆落去嘅时候，基本上就已经散开啦。咁但系咧，佢最正嘅地方系咩咧？佢又唔算话太甜。虽然头先我睇佢嗰个热量啊，个糖分都唔嘢少嘅。咁但系我感觉咧，食落去又唔算话太甜，因为你知有时候食呢啲咩咩酥啊。好怕好渴喉啊嘛，咁我感觉都还可以喎、 所以我咪觉得佢个糖浆相对地个份量系比较少咯，即系你而家咬开佢咧，如果有啲花生糖咪会好大嚿糖黐住几粒花生嗰种状态啦，即系最极端咧，如果大家有食嗰啲咩土耳其软糖啊、印度花生糖嗰啲咧，我啲朋友喺印度带翻嚟，喂你真系谂住食多嚿，食啦随便啦， 但我谂住做紧食人嘅意思， 跟住之后咧，其实嗰种嘅状态就系好大嚿糖，然后入边系少啲嘅花生嘅，咁但系呢个比例咧，好似系因为佢啲糖浆好少，系紧够黐住啲杏仁啫，所以食落去个甜咧就唔系话非常之甜确喉嘅，但系就好松脆啦，因为佢唔系黐得好实。 但我就觉得如果佢嗰个 size 细啲就仲好，因为而家咧呢一个咁嘅 size 都要分两啖食，咁你食完第一啖嘅时候咧，佢就散到一手都系，你一定要揾只手度住嚟食，如果唔系就好容易整污糟晒。但系咧，如果个 size 细少少嘅话咧，我觉得会更加 perfect。 咁啊， 咁就真系食唔停口噶咯，逐粒逐粒咁样。 咁啊系，哦，有见及此，可能特登整大嚿啲、哦。你咁样讲嘅话，哦，原来系咁嘅，明白晒啊。 同埋其实咧，即系如果头先讲咧，如果大家屋企想整呢啲咁样嘅花生糖啊、杏仁糖咧，真系嗰个巧妙就系落咗糖浆，唔好话。因为喂，我落完白砂糖，然后再落糖浆，会唔会好似个成分系好重复啊？因为两个都系糖嚟噶嘛。其实就正正因为白砂糖同埋糖浆嗰个结构唔同，如果你 skip 咗嗰一步咧，好容易啊吓，一煮窿咗变咗焦糖咧，嗰、那个糖嘅脆程度咧就会系硬啲嘅，硬生啲嘅，就冇呢种咁松脆嘅。咁如果大家可能过完呢个年啊，想整啲健康啲嘅花生糖，自家制嘅花生糖咧，就即系唔好漏咗放呢、这个。糖浆嘅部分啦， 吓咁睇下大家真系会唔会咁样做先啦。我谂通常都系，唉食现成啦，整佢真系。 喂，少啲防腐剂点都健康啲啩？ 乐活玩家，跟住节目时间到啦。